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我们中国人呢是讲究养生的， 嗯， 好像很少听外国人说什么养生啊、调养啊等等，这可能跟我们的中医文化有一定的关联。 嗯， 那其实说到夏季了，现在是夏季了，我们应该如何养生呢？今天的不妨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那么在《黄帝内经》啊《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当中呢，有这样的说法，说夏三月，此谓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阴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养生之道也。 嗯， 其实呢，说句真心话，如果不解释的话呢，很多人是难以理解的。 嗯， 咱不妨呢用几期节目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嗯， 那首先咱们先看第一句吧，就是夏三月，此为翻秀。 嗯，啊，夏三月好理解哈，就是从立夏到立秋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叫夏三月啊。 嗯， 此为翻秀，周老师。我们先跟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两个字。 嗯， 番是番茄的番。 嗯， 哎，秀就是秀美的秀，秀丽的秀啊。 嗯，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番。番的意思是什么哈？您看，我们说这个，春三月，此谓发陈。 嗯， 发陈呢，就是大地万物复苏了。哎，这个树呢，发芽了。哎，这个小苗呢也从地里长出来了，对吧？哎，陈年的东西呢它都开始生长了。那么我们说过，在春天的时候老病也容易复发。 嗯， 哎，那么到夏三月的时候呢，它不是发陈，它是翻秀。那么这个翻的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从这个芽到那个枝叶茂盛的这么一种状态。 嗯， 哎，就是说这个树上啊是层层叠叠的叶已经出来了啊。 嗯， 哎，周围都很茂盛。那么我们现在啊，周老师一眼望去，哎，就是在春意盎然之上，那么到夏季的时候，哎，这个枝叶就茂盛了，哎，绿呢也就更浓了。 嗯， 这个就是翻的意思。 哎， 还有一个秀。赵老师，您说秀是什么意思呢？ 秀呢，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清秀啊、秀美啊这样的意思。那么刚才您提到，就是春生，实际上夏长了。 嗯， 这个时候可能春天发芽，但是夏天呢已经长出苗来了哈。 嗯， 长甚至呢都会长出这种它的这种干了哈。 嗯， 那秀的话呢，就是不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它那种秀美的状态了？ 嗯。你看很多女孩子的名字里面会有秀这个意思啊。嗯，赵老师您就是说的是不是一种很好的一个状态啊。 对。 哎，那么秀这个意思啊，在这个地方这个秀的解释就是夏三月，此谓翻秀。 嗯， 就是在这种很茂盛的这种枝叶的背后，这个秀指的是怀孕。 哦。 指的是。 哦，这还真是没想到。 哎，这是一种孕育的状态。 嗯， 就是说树干上除了有茂盛的枝叶以外， 所有的树干在下三月都会有果实出来。 嗯， 哎， 对， 就跟 我们就已经生长了。 对，哎，就跟我们女性的孕育胎儿是一个意思。 对，它为这个秋天的这种秋 收 做准备。 哎，对，所以在下三月的时候哈，就是说，大自然这个营养是很丰盛的。 嗯， 哎，大自然给予，这个万物的营养呢，一个是日光。哎，正的能量，还有一个就是充足的水分。 嗯， 哎，那么我们在这个下三月的时候，人体吸收自然界的这个能量也是丰富的。 嗯， 所以在这个下三月的时候，我们人会怎么样啊？会因为天气热，出汗很多。 对， 哎，这个时候，哎，大自然的这个雨水的量也会很充足。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树啊，对吧，这种花花草草啊，它有了这些能量以后，它吸收了以后，它才能孕育出它的果实来。 嗯， 那么我们人在下三月的时候有哪些问题呢？应该如何来养生呢？这个呢也是我们要告诉听众朋友的。 嗯，所以夏季的时候啊，人们消耗还是比较大的。 嗯， 无论是天热出汗多消耗，另外呢可能起得也早啊，另外有的时候没有什么胃口啊，吃东西呢也并不是太多，这个时候无形当中人体就会消耗。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顺应自然界，要补充体力了。 嗯， 这点很重要。 对， 嗯， 而且就是刚才赵老师您说的这个啊，夏季的时候我们睡得晚起得早，其实这是顺应了夏季养生的这个自然的规律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午一定要睡一个午觉。 嗯，嗯， 哎，中午睡了午觉以后，就补充了我们夜间睡眠的这种不足了。 嗯， 而且夏季的时候呢，哎，它对应的是养心，而且对应的这个食物呢是红色的食物。 嗯， 我们拿一个豆来作为比喻吧啊，那这个绿豆呢，哎，它呢具有这个清热解毒的这个功效，它呢是入肝经的，它是属于木性的。所以这个绿豆呢，哎，我们是适合春天来吃的。 嗯， 那么红豆呢，它是补血的，可以利尿的，它呢有促进心脏活动的这种功效啊。人的心经呢是火性的，所以夏天呢我们可以吃红豆。 嗯， 当然了，有的听众朋友说了，我夏天的时候我清热解暑喝绿豆汤行不行啊？当然了，这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你夏天吃绿豆呢，你是为了清热，是为了解毒，是为了解暑。那么我们告诉听众朋友的吃红豆呢，它呢是为了促进我们心脏的这种补养，它呢可以利尿，可以呢入心经。那么黄豆呢，它可以补脾，哎，这个呢脾呢是属于土性的，所以这个黄豆呢我们在长夏来吃，就是在夏末秋初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吃黄豆。嗯，那么白的豆呢它是入肺经的，所以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呢要吃白豆，当然了在冬天的时候呢要吃黑豆。 嗯，实际上呢，夏天呢是心脾胃这三个脏器呢是特别容易受损的， 哎， 啊，所以我们要格外的注意它们。实际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夏天呢是容易出汗的一个季节，而中医理论就认为说汗为心之液，那么出汗过多呢会导致心气不足啊，气精两亏，所以呢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加注意。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多吃一些豆类的东西， 嗯， 哈啊，它对心啊脾啊等等都是有好处的。另外呢我也给大家一个小偏方，也可以说是一个茶饮啊，大家可以当茶喝，可以呢像乌梅五味子，您呢煎汤代茶饮是非常好的，它呢非但可以补气，还能够生津止渴。我再说一下，像乌梅啊五味子啊您煎汤代茶饮就可以了。 好，那刚才呢，我们说的这些内容啊，都是来自于呢张正主任和贺云主任，他们集结了各方养生保健的资料，为大家写成的夏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的这个小册子啊。当然，如果大家呢想免费索取的话，8:30之后一定拨打电话进行索取。但由于呢我们这个数量有限，咱们还是先到先得啊。好，我们的免费领取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抗组织纤维化，一个我们讲了十多年的概念，您弄明白了吗？有人在问，养生之道一直在讲，养生也罢，慢性病康复也罢，让我们衰老的慢一些也罢，都应该抗纤维化。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要说明白这个问题，先说说我们人体是怎么得病的吧。当各种内外致病因作用于人体后，可能会伤到我们的大脑、耳鼻喉五官，伤及到肺、心脏、肝脏、肾脏、胃、肠道、支气管等组织器官，还会伤及到我们的四肢骨关节等等。这些致病原因在我们的身体局部造成损伤，进而引发人体发生炎症反应。炎症反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损伤、抗损伤、再修复的免疫反应。通过炎症反应，通过我们临床医学用药治疗，我们的身体局部器官可能会产生四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我们通过用药抗炎，修复损伤部位，身体走向康复。第二种结果，我们的损伤部位迁延不愈，转化为慢性炎症，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肝炎、慢性关节炎、慢性胃炎。一个慢性炎症几十年也无法消除康复，进而导致我们身体出现各种症状和功能异常。炎症的第三种结果是，由于炎症的反复异常修复，而在炎症修复的部位产生结节或者肿瘤。炎症产生的第四种修复结果是，尤其是对我们老年人慢性疾病反复的炎症，而在损伤部位产生了瘢痕组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了纤维组织增生了，我们的组织器官纤维化了。纤维组织属于细胞间质，由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纤维组成，没有任何功能，长得越多越影响局部的器官功能发挥。我们中老年人的器官功能减退，包括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心肌肥厚，都属于纤维组织增生。只有长期的通过抗组织纤维化，才能使我们减退的器官功能逐步发挥正常的功能。抗纤维化的机制是什么？抗纤维化的成果是谁研究的？抗纤维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抗纤维化对慢性病康复、对我们养生、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大家的种种疑问可以翻阅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器官纤维化基础及中药防治》做进一步学习了解。 确实，我们夏天的时候呢，要非常好的养生哈，要顺时养生。 对，赵老师，您刚才说的那个小方是乌梅加五味子啊， 对， 代茶饮。 嗯， 那为什么要用乌梅呢？您刚才说，夏季人出汗多，汗为心之液，所以这种汗如果出的很多的情况下呢，就会使心失去濡养，所以这个时候呢，心脏就会出问题。而且夏天的时候，我们要以养心为主，所以这个时候，赵老师，您这个方子里面用了乌梅，乌梅是酸的，酸它有收敛的这种作用，所以特别适合夏季代茶饮。而且呢，您又给了一味是五味子，对吧？补气、补心、 抗动脉硬化啊，这个呢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哎，所以呢，夏季的这些茶饮在夏季来用就非常好。这就是周老师您说的要顺时养生。 其实说到这个乌梅，在咱们夏天的特别热的时候喝的那个酸梅汤里边， 哎， 啊，乌梅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所以夏季为什么要喝酸梅汤？道理就在这儿。 好的，那其实说到夏天的时候啊，我们要顺应节气来进行养生，但是在不同的节气当中呢，人们的身体反应也是不一样的。 哎， 比如有人说了，这个高血压哈，在冬天的时候呢，他往往呢要多吃一些降压药，因为这个时候呢，可能血压又有点蹿高，或者是上下飘忽不定啊。但是在夏季的时候呢，有的人也会出现夏季性的那种高血压，或者呢，他的脉压差也是非常的大。其实这一点我们也要多多注意的。 哎，而且老年朋友的这个夏季脉压差大更危险。为什么呢？因为老年听众朋友啊，由于我们有了动脉硬化，所以无论是您有高血压还是没有高血压，您的脉压差都会大。对吧？那么为什么在夏季这个脉压差大更危险呢？哎，老年朋友都知道，脉压差大无非就是高压高低压低嘛。 对。 哎，对不对？高压减去低压的这个压差的值超过了50毫米汞柱嘛。有的老年朋友呢，哎，高压可能是178，低压呢只有60-70，所以这个压差是非常大的，都100多了哈。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可能血压会下来一点，高压呢156，对吧？哎，低压呢这个时候它也会更低一点，可能50-60哈。这个时候老年朋友不要认为说我夏天了血压下来一点了我就会放松警惕了啊。 好像还沾沾自喜呢。 哎， 其实并不尽然。 对。为什么呢？刚才周老师我们谈到了啊，夏季此谓翻秀。那么大地的这个万物，自然界的这个树呀花花草草，它都要结它的果实嘛。那它要结它的果实呢，一个就是自然界要给它足够的热的这种能量啊，阳气是足的。 它属于生长阶段嘛。 哎，对，生长 更需要。 对。而且另外呢，自然界要给这些大自然的这个万物更多的充足的，除了阳光以外还有水分。那么我们人也是一样的，这个时候我们人体内这个水分也是多的，这个时候呢它湿气也是重的，这是其一。其二呢，这种阳光的充足，阳气的这种旺盛，我们人出汗是多的。哎，出汗多的情况下要把我们体内的这个湿气血液要排出去。那么这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您的这个湿排不出去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会堵塞血管。还有一种可能，出汗过多的情况下，哎，这个时候呢血容量少的情况下，血液粘稠度会大。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血栓更容易形成。哎，那么再加上老年朋友的高压高，对吧？虽然夏天血压下来了一点，那么可能在冬天的时候您的这个高压180的时候，您会发生脑梗中风的危险。那么在夏天的时候，由于夏天的这种特殊的环境，湿气的重和您的这个血液的粘稠，出汗多血液的粘稠，那这个时候可能您156的血压就会造成您脑血栓的形成。哎， 所以夏天这个季节说句真心话，出汗过多也不好啊，就是也是伤心啊。这个心脏的心啊。另外呢，如果你有些不出汗啊，感觉特别憋，实际上呢这个时候的身体的湿气也会非常重。 哎， 在这种两难的地步的情况下，如果有血压高的人，再加上他这种脉压差一大， 对， 就特别容易有血栓呐，或者其他的一些更危险的情况发生了。 哎，而且夏季的时候他血管是扩张的，对吧？老年朋友呢都有低压低的这种情形。哎，那么在夏天的时候高压下来了，低压也会很低。那么这个时候在低压低的情况下也会造成心肌供血不足。哎，因为低压如果低于50毫米汞柱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心肌供血不足了。哎，所以夏天老年人的这种高压高低压低脉压差大啊，更容易引起我们老年朋友的脑梗，就是脑血栓的形成。更容易引起我们的心梗，就是心肌供血量的不足引起的这种心梗。尤其是有 高血压的老年朋友，有糖尿病的老年朋友，对吧？哎，有这个高血脂症，对吧？尤其是有的听众朋友本来就容易有这种头晕呀、失眠呀、心慌气短，对吧？下肢无力这种听众朋友，其实夏季是一个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一个季节。 是的，所以在夏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呢，好好的养生啊。那么在5月23号，我们将举办的夏季如何通过降三高来控制心脑血管疾病，维护中老年朋友健康的一个专题讲座，由贺云主任呢来主讲。会上呢，贺主任呢将教给大家夏季的养心操和情绪调节放松的一些方法。因为咱们会场确实是有限啊，仅限30名听众朋友参加。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赶快来报名了啊！我们8:30之后来接受报名，额满为止。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那实际上呢，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哈，有些人呢，就是比如说通过抗纤维化呀，或者说加上茶色素啊，来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这种方法对他们据说还有特别好的效果。 对，我们刚才提到了老年朋友这个脉压差大，为什么高压高，为什么低压会低呀、对吧？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老年朋友的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是什么？动脉硬化就是血管壁的纤维化，所以呢，听众朋友要抗纤维化，让我们血管壁的弹性好起来，压差呢就会小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之所以高压高、低压低，容易造成脑血栓，容易造成心肌供血不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老年朋友的脂代谢异常、糖代谢异常、血压不稳定。那么这个用什么来解决？就是我们说的用茶色素来解决。因为茶色素呢，它既可以平衡我们的血脂，又可以平衡我们的血糖，又可以平衡我们的血压，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的通过降三高来抗动脉硬化，通过抗动脉硬化来减少我们的这个脉压差过大。那么这样下来呢，就防止了心脑血管意外事件的发生。当然了，还有很多方法哈，比如说，我说过的，我要在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健康讲座的这个班上，我要教会听众朋友养心操，夏季如何来养哈？我要教会听众朋友如何来调整我们的情绪，因为情绪好也是我们夏季养生的一个关键点。 所以刚才也提到，无论是抗纤维化也好，茶色素也好啊，都是起到一个调养维护健康的作用啊。 对。 另外呢，您在讲座当中呢，还要给大家传授什么情绪调节放松的方法呀，以及夏季养生操啊等等。这都是一连串的一些养生的手段啊。那如果大家对此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比如说抗纤维化，或者是茶色素，或者您想报名参加5月23号举办的夏季如何啊，通过降三高来控制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专题讲座的话呢，都可以8:30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和报名。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95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 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查色素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这些数据最终被确定为查色素的国内国际标准。1998年查色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珠海、香港、澳门举行，研讨会上介绍了我国在查色素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查医学科研专著《查医学》《查色素与健康》《查色素临床科研成果专辑》《查医学研究大全》等，开创了查医学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先河，为查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今天茶叶里的提取物查色素已经广泛地在药品、功能保健食品、食品中被开发应用。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进一步学习了解查色素在心脑血管疾病、三高代谢性疾病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查色素》这本小手册，深入了解学习。 好，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贺云主任，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不满的地方。